因为那残酷岁月。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，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。面对这纷乱的世界，年轻年轻，面对这多彩的世界，告诉我关于这世界。纯洁和晴朗，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，耶，是因为这多彩岁月，耶，是因为那残酷。世界，开放在温暖季节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一次一次提醒自己，昨夜的雷声已经远去，一次一次。 己投入一切的爱你，虽然前方的路不清楚，虽然依然还会有人阻，我还是想你盼你给的爱情，可以从此后